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梁文道、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的话题呢就有啲争议性啦。 好，明白。 即係如果你阁下喺即係喺平时喺维多利亚公园呢打太极嘅嗰个高龄嘅人士呢最好就扭过个厅隔离台啦。 阿伯定阿婆先。 因为唔好帮我哋赶下。 係啦。文地智慧。好、哦、多人听到。 即係又讲殖民地就有智慧。 唔系殖民。唔信嘅。好多人听到顶唔信。 啊、 所以要呢 要剪低啲水樽嚟讲。 要呢一啲就要父母引导啦。 有 一啲呢就要即係要。 子女陪同有啲可能要啊。 如果太过老呢高龄嘅维园阿伯呢就希望有子女陪同。点解呢 血压越太高 点。子女都要受过教育嗰啲子女话唔系立乱。 刘英刘美得唔得嗰啲。 最好最好。哎我话你讲呢个话题呢因为你知啦即係六年几满目疮痍。啊连亲中人士啊阿董周围嗰啲咩狼都自己承认 咩狼 系原来呢个特区系冇人才系冇政治人才。喂大佬你讲你早知道你早讲啊喺1982年嗰时候你早讲 啊 你早讲冇政治人才你唔好收住啊系嘛、 啊、 你咪等到培养下慢慢种下菜啦啊将啲菜放喺个粮仓度就有得食啦。啊！你先學人啊，收翻主權啦、啊！唔、啊、好、啊、搞到而家日日獻世咁樣，搞到誒、哎、全世界英國佬固然揞住嘴笑啊，笑得嚟仲會話你好嘢， 係嘛？董生次次嚟親都話好嘢， 好難怪嘅。 未反思佢，誒、哎、你哋搞得好啊！ 董生好好嘢， 上次貝利亞嚟都有啦、 啊，好 所以我諗諗下，我諗諗下，即係如果啊肥胖 啊 同埋貝利亞啲都咁欣賞阿董啦。即是董生继续做下去是合乎英国利益啦。 绝对是啦、 啊。合乎西方利益啦。 是。 咁样呢王慧伦你啲亲英分子应该、啊、如果合乎。 俾人泼屎喎冇话我亲英喎。 合乎呢个英国利益应该挺董喎我觉得。 啊、要挺 要挺要支持董生继续做下去。因为阿肥胖咁赞佢佢一定有理由一定啱嘅、 啊 啊。你系肥胖 fans 嚟㗎嘛所以应该挺董。 我都应该根据牛津学下嘢嘛。 但你哋两个你又 我都觉得系㗎。 即係好似 唔可以倒董， 即係好似陶傑你頭先講啊，即係肥胖講親啫嘛。喂，董生你做得好好啊， 呢啲就 喂陰陰嘴笑嘅大佬， 呢啲就殖民地智慧啦。 啊，呢啲係殖民地智慧、啊。 因為點解呢因為佢知道咧，即、就、係、是、你哋喜歡聽鬼佬讚、 嗯、 中國人特別中意鬼佬讚， 摸摸頭啊叫做 啊，唔使摸頭啊讚咧都已經骨頭當堂輕幾兩，呢啲係殖民地智慧。啊咁今时今日又话管人才真空除咗最叻嗰个啊曾司长系哈佛呢、這个啊 留美㗎喎 留美呀、啊、呢、這个名校啊哈佛深造嘅国际级人才之外睇落、啊、呢即係喺嗰啲玻璃之城 呢、啊 這个就好似麻麻地 嘅， 即係好多人咁講啊！我呢個本節目未必認同啊！咁喺短短一個鐘頭唔夠，請你兩位專家講下殖民地時代咩智慧咧？阿黃生，你 哎，殖民地智慧就好勁啦！我記得咧，我去做研究嗰陣咧，去到英國嘅檔案部咧，撳下兩下掣，一撳出嚟，咦，有一個檔案叫做呢個學中學的。中学里面嘅共产主义喎， 系咩嚟嘅咧？共产主义 拗晒头，我梗系即刻揿个掣 call 翻嚟啦。英国就最好噶啦，乜嘢都摊俾你睇，冇所谓。一揭落去，哇，全部系啲情报组织啊，逐间呢个香港嘅左派学校啊，嗰啲咁嘅活动。 当年嘅左派 咩年代先？ 1962到63嘅咋？其实之前之后都有噶，不过唔知点解呢个 未够年期，未够年期解到。 系啊，呢啲就哇，里面咧巨细无遗啊，包括啊嗰啲咁嘅校长。吓、啊，走去搞啲咩活动啊？ 佢点知嘅？ 吓、 点知？ 即系有无间道喺入， 梗系有无间道啦，正正鸡。 呢啲无间道应该系黄面佬嘅唐人嚟咯， 绝对系唐人添啦。唔通个鬼佬入到去知佢，唔通鬼佬入到去知道个老师会做乜咧？ 咁俾得呢啲料嘅，又未曾揭发嘅，而家都应该喺度噶噃。 哦，随时喺度噶，冇人知噶， 唔知边个嚟， 系啊， 犀利。 佢有两种情报嘅，一种咧就系本地情报，一种就军情嘅。 系 咁啊，两种情报咧，如果你要睇原文咧，就唔 sorry 啦，睇唔到，因为嗰个。原文嗰啲嘢咧就99年嘅，到我死都睇唔到。但系咧有时咧呢啲咁嘅档案就会剪低两个讲，哇！当年点样入去香岛中学嗰个家长会，话听日搞呢个抗美援朝咩几十周年 抗美援朝 啊，跟住又系啦，跟住又讲嗰下就话，边个就要呢个下乡 收晒料， 系收晒料，每一个月每一间中学每一次重要事件， 有 几多人参与，边啲人去？当时的校长讲乜，当时老师讲乜，全部一清二楚，记在伦敦。 系，而家喺晒伦敦。 喺晒伦敦，咁大家得闲。 但香港冇㗎，系咪呢啲？ 香港呢就理论上呢就攞得，不过由于法例所限呢睇唔到㗎。咁你 需要睇就要去伦敦。 系啦，伦敦你想揿掣一睇，哇，喺乜原来，哇，睇到好鬼劲抽，英国佬根本无处不在。你咁直头连上堂教乜嘢课本佢都知啊！你话系好恐怖㗎。 咁犀利，好恐怖，呢啲叻鬼啫。 咁都叫叻？殖民地智慧就咁啊？ 殖民地智慧。 系好犀利，即系呢个渗透落去好犀利。咁呢个呢种咁嘅档案。我哋睇得多啦，另一只咧就仲好睇嘅，就叫做咧委任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 哇！ 最近曝晒光啊， 系点啊？ 呢60年代、56年代出嚟，最劲抽嗰个咧就系大轮子，因为咧点解咧？每次你委任 就系67年，一个67年港共暴动嘅时候咧， 当年嘅港督，当 年 我港督啦，大轮子 呢个咧果断平暴兼维持社会安定。 唔系，喂， 讲法， 喂，好多人 啲亲英分子， 系啊， 呢啲镇压 好多，好多大紫荆勋章嘅人同你，好多 继续啊，继续啊， 咁咧，当时咧就每一次港督去委任一啲新嘅行政局人员咧，佢都会写个报告上去伦敦嘅，即系我委任咗边个？例如话，我委任陶杰，举个例，咁啊，梗系讲下陶杰点好啊， 点解啦？点解你睇中呢条友？ 系啦，咁例如话嗱，讲例如话其中一个啦，唔知讲唔讲得啦？李国章老豆，点解唔俾佢？ 叫边个啊？ 叫边个？ 就李国章老豆，一时醒唔起。李国章老豆， 即系李国章李国宝嘅阿爸， 李福和系咪？ 系啦， 李福球系咪？ 唔记得啦，即系一时记唔起。总之你即系 请李国宝老豆就 打写 信嚟啦， 23390209。 23390209。 系啦，就话佢老豆咧， 林尊翁系做人厚道啲好啲， 即系我呢啲即系 豆系你叫嘅，系继续啊。 咁佢咧就冇得被委任呢个行政局议员咁样。 点解？ 咁点解咧？咁原来咧有啲人向佢投诉啊， 向 港督 投 诉，就话咧呢个人咧。就私生活不检点喎，但英国都好讲喎， 小心啲。 私生活 档案讲噶，唔系 私生活不检点啫，但系咩为之不检点？咩内容啊？我港督冇讲喎，唉，拗晒头，我都真系抄极都抄唔到。 即系就所以就唔知道李国章嘅父亲 打麻雀啫， 系啊，唔知啊。总之有个女士就向港督投诉话， 仲系女士喎， 呢个女人边个先？ 呢个我呢个就我哋一路查到啦。 呢个查到好玩。 系啊，咁呢个有啲咁嘅档案。好啦，咁我一路 开始有啲一周刊嘅感觉。 跟住一路揭啦，一路揭下，咦？见到中士元大 Sir 喎，你知我哋出晒佢出晒名叫做政坛冯乐， 咁啊戴伦子点样样讲佢咧？咁啊一阵翻嚟先讲，传真号码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梁文道、黄慧伦。光明顶， 传真号码23390209。好啦，黄慧伦，你啊咁啊走去后台啊睇人哋啲机密啊。 哎呀，好犀利！ 当年你睇到啊喺呢个伦敦啊呢个档案图书馆啊，系讲到呢个前港督戴伦子啊，佢提交个报告里边对呢啲前行政局嘅高等华人嘅评语， 特别系提到大 Sir、政坛教父、 中 士员、 爵士，即系。阿董特首啱啱一坐正就要同佢喺港督府做生日嘅呢位香港元老啊，点讲？ 系啊，飞哥嘅师傅 啊，政坛冯乐佬，讲错唔系？ 哇， 系就系佢咧， 真系。 前港督大轮子呢就交报告，啱啱中士员呢就过咗一啲时辰呢、啊、即係啲日子，咁呢、啊、因为呢听闻讲当时呢港督卿呢就委任一个人暂委入去半年，就睇睇嚟话陶杰咦你搵好好先委任你半年，或者嚟话当呀呢个梁文道议员呢唔得闲，咁搵你顶住几个月就观察你表现、 嗯、 观察完啦咁就要坐正㗎喇喎，好啦咁到坐正嗰阵呢佢又讲呀有啲批评喎、啊、对中士员喎、啊、对阿大 上。真係评论啫。 话评论唉批评得唔得呀，咁佢讲佢讲呢句呢就话啦，即係话呢个中士员呢个人呢就代表緊呢个工业界。呢、这个人呢个人一般就 ok 啦，唔好意思一定要用英文，因为呢啲就是英语嘅奥妙啦。 原文。 原文係。跟住一个逗号就 with lapses。 嗯， 跟住再一个逗号。 点串嗰、那个字点 嗰、那个点串呢就是 lapses。跟住再逗号。个人唉都 OK 啦咁嘅款吓，咁、啊、好啦，跟住殖民地官员咧就喺嗰一段嘅隔篱用嗰个铅笔画咗一间写住 Dowful 英文点算咧就 Doubtful 吓， 伦敦嗰边， 伦敦嗰、那个依家嗰阵叫外交部啦，改咗名吓，咁、 嗯、 咧就嗰、那个外交部官员就写住 Dowtful 有怀疑，哇！我一睇，咦，正喎、 啊，即系话呢条友最好都系唔好啦。 啊、 但是为什么呢，你可不可以又教下大家英文呢， 为什么会逗好 with l e p s 所以赞紧佢你突然间中间 是啊是为什么呢啊陶杰。 啊即是这 些。这个就是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得不过呢偶有失态。咁、啊、呢既然呢你这样讲啦那边呢呢、這个中央真是中央。 呢、啊這个真中央 啊。一睇到呢就会议啦。 即、啊、刻收到 会议啦。 想不想写白啲啊 逗好即是说足矣啊。足矣、 嗯、 这个呢根据这个矣人勿用用人勿矣的原则呢、 嗯、 一讲到这个Dowtful这个词呢就通常来讲 有点问题 的为稳阵计呢就都是不要制了、 啊。因为初头呢就你会见其他那些这样的议员就没有这些这样的字的。啊是啊大蛇那段呢、 嗯、 有Dowtful。咁当然最后都 隔了都委任了。因 为大轮子呢就话呢原来殖民地部话呢即是殖民外交部话呢大轮子呢就应该都差不多旧期返英国㗎啦。麦、 嗯、 理浩就上任咁啲人议员嗰度安排呢就唔好成日转等下麦理浩嚟到呢先再諗啦咁样。咁、嗯、所以最后呢中士员呢就依然被委任。咁、 嗯、 啊我都曾经想找大 Sir 解释啊究竟佢同阿大轮子有冇 佢收唔收你啊 冇人睬我 都。你找阿飞哥嘛佢嘅外 套。 我以为系咪佢即系大轮子专登 压抑。呢个咁嘅你找佢都未必有用。 啊点解呢 因为佢。 佢都未必知啊。 得罪大轮子。 系 啊, 啊。 根本上可能佢平时嘅行为、嗯、或者某啲举止平时睇在呢个大轮子眼中 啊, 啊形成某一个睇法。 有个印象。嗯、 即系呢你。 打小报告 即是你现在你做紧嗰间公司、 嗯、 你个老板同你做一个叫定期评估、 啊、 你不可以冇得罪佢、 啊、 但你平时出出入入、啊、电手提电话响你攞起大声口沫横飞你以为你冇得罪佢老板但你老板睇着眼来觉得你冇功德。於是呢将来评估的时候呢 那个报告 不用给你看的是给顶爷看的。话、 啊、 加不加人工话不加或者加不过酌情加1000银。 为什么呢 那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罪他呢、 啊、不知 道。你不知道你死在哪里的、啊、很多时候是会这样的。 这些殖民地秘密管治、啊、 你问老爵士他未必真的他怎么答你、啊、你说。 吓、啊，唔系佢同我以为佢同大轮子有仇啊嘛， 喂，哦，冇仇嘅， 未必有仇嘅， 有仇唔会入局。 但系黄慧伦啊，你讲咁耐咧，我都未听到你讲殖民地又点样智慧法，即系咁样。 哦，个智慧就系、是、原来你呢啲嘢咧，你问任何人都唔知嘅，你一定要咧去英国档案部静静鸡攞个 file 睇，哇，原来英国人管治简直系无所。不用其极，就算喺呢度天脚底， 无孔不入， 都会有个档案话你听。咦，连左派电影都会有呢个档案。 左派电影都有档案。 系啊，里面就亦讲呢啲左派电影点样，即系英国佬就唔封杀噶，从来做嘢系咁噶，好正噶。你中意上咪上咯。 系啊，不过梗系喺个三间戏院。 系啊，系啊， 普庆、国泰、高盛。 系啊， 系啦。 后来多间珠江。 系、啊。你想 你咪做咯。 你咪做咯。 关人鬼事啊！ 佢又唔会咩？又佢又静静鸡，又唔知点样揾啲人夹住边啲人出入，跟住有个小报告喺里边咧，嗰、嗯、套电影有咩咩人， 呢个主角咧， 但佢唔知道嗰啲人系咩姓名噶。 系咁，但佢会 想啊， 系佢唔系佢会举一啲啊呢啲电影最近咧呢间公司又整咗啲电影，里面有劳资纠纷啦，里面发生咩事？哇！你连左派电影公司里面发生咩事喺伦敦，你坐喺度。开一开，饮杯咖啡，一揭就知道发生咩事。哇！你话啲管治智慧系咪高到好紧要咧？ 所以其实呢度咧，我又谂起话， 唔使啊，唔使你 call 上嚟，跟住日面性去了解嘅。 早排啦，我哋七一嗰阵时咧，好多人都喺度批评。话点解中联办传递信息好似唔系好灵光、啊？中央丧失咗对港情嘅掌握、啊，即系点解唔学下呢套殖民地智慧呢？如果我哋中央又有一个香港政情档案室。 喂、 啊， 你咁讲好老衬啫！你一教中方去学英国佬嚟到钳制翻你，你冇 咁 系 喎，咁又唔鬼系一国两制，系个分别系 所以呢啲，即系我今晚我唔出声， 点解咧？ 系嘛？你讲啲嘢我唔系话唔知，问题系啲嘢太敏感。你讲出嚟， 你啊真系 你啊袋钱落人哋袋 吓，唔系啩？ 唔系，继续讲，不过都好有娱乐性嘅。 系啊，咁啊，仲有啊，仲有啲档案，仲有个档案其实好正。呢个档案咧就叫做《香港前途》。 咦？ 个档案就1970年嘅。嗱，以前咧逢亲讲中港关系嘅档案咧，你唔使睇嘅。但系呢个档案唔知点解咧，就喺呢个图书馆嗰啲人员手中漏咗出嚟，应该 漏出嚟嘅。 系啊，因为个封面咧写住 Top Secret。 即系机密， 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噶啦，睇唔到噶啦。一揭喺里面，1970年里面写咩咧？就话即系无谓讲咁耐啦，一句嘅啫，就系1970年英国佬已经话咧要交回香港噶啦。 喂，好奇怪、啊，全部人都话系戴卓尔夫人上到北京之前，麦理浩先至已经 嗰时正式提出嚟啫， 正式提出嚟 有意就好 早 啦。 个文件写得好清楚就话有， 佢话咧点解一般人所知完全唔同、啊？ 因为文件就写得好清楚就话，由于香港个钱即系新界租约要到，咁、我哋一定要有啲准备噶啦。咁但係中國政局就混亂，又唔知同邊個傾。 嗰時民間， 但係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正理據就係咧，一定要交翻香港俾中國。 好啦，後事如何咧？新聞之後再講。傳真號碼23390209。